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係 啊， 係啊， 鄧先生，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你記唔記得愛革命嗰個？ 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玉敏踩場。今日是2022年12月5日，咁啊，眨下眼就即系啊，呢個2022年嘅最後一個月啦，即係時間過得好快。因為我喺2020年嘅即係9月中嚟嚟台灣，咁啊眨下眼咧都2年幾，即係時間又過得幾快啦，即係所以而家就即係中意剪短咗個頭髮就扮後生啲，係嘛？即係年如古稀啊，咁但係咧都仍然可以保持翻嗰個精神狀態，因為咧即係其實都好多病嘅，因為啲人年紀一大咧就90多種慢性病都會出現嘅嚇，咁但係就即係。我個心態就係即係喺而家都叫做你算唔算落難咧？咁又唔算係咁啊流亡咁咁啊個個都認自己流亡咁，我又算唔算係流亡咧？真係咁啊！但係點都好，就係你香港又翻唔到係嘛？咁啊睇到香港而家即係一路咁不斷咁樣淪陷係嘛？他哋話講好香港故事，我哋就日日喺度唱衰香港。我哋唱衰香港係講個實情。佢講好香港故事咧，就係講大話。嗱，個分別好緊要嘅，係咪？你話講好香港故事，咁好正面啦。啲人話講好香港故事，咁點解唔講好香港故事咧？係咪？即係香港有好多好嘢噶嘛，咁你要講好香港故事。咁問題係聽咩人講嘛？你去講。你望下呢條友，佢去講好香港故事，咁你有咩說服力啫？冇噶嘛，係咪？咁好啦，你要有好嘢俾你講，你先有得講噶嘛。譬如有啲好嘢，咁你渲染下，係咪？你即係七情上面啊，本嚟就係好嘢嚟嘅，咁啊講到誒冇得頂啊，比好更要好咁，咁你都要個基礎就係真係好先得噶嘛。咁你話我哋唱衰？咁你我哋唱衰係講嗰個係事實嚟噶嘛？你就話我唱衰啫嘛？我就話你講好就係講大話，係嘛？我唱衰嗰個係講真話，係講個實情，係嘛？譬如我哋講而家審嗰啲咁嘅，即係嗰啲政治審判嗰啲官司，係嘛？咁我哋講嗰啲咁，佢你哋梗係唔啱聽噶啦，係咪？咁但係我講嗰個係實情噶嘛，係咪？喂，仲有，你放心，唔係淨係你覺得唔啱聽，係嘛？咁我做節目嘅時候，我俾人黃標，咁嗰啲負責審查嘅人都覺得唔啱聽，咁先黃標啊嘛，係咪先？咁佢有人幫你嘅，唔係冇嘅，係咪先？係嘛？咁好似最近啊，即係呢個江澤民釘蓋，咁啊，大家咁你係咪好傷心咧？請問阿李家超先生係咪？你係咪無限哀思啊？佢96歲係咪？96歲死就即係如果中國人啊傳統嘅嗰個所謂對年壽嗰個觀念，喂大佬呢、這個高壽嚟，大佬蘇壽高壽嚟，呢個係咪有咩好哀啫？係咪？咁你啲人要歌功仲得，咁就歌功仲得啦，係咪？咁對於中國共產黨嚟講，咁佢係前總書記係嘛，係第三代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嘅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即係核心啊，第三代嘅領導核心。咁香港咧，即係啊，我哋睇翻即係喺過去幾十年啦，咁中國共產黨即係1949年正式建政之後啊，咁啊 呢個推翻呢個中國國民黨領導嘅中華民國政府，跟住佢改埋國號，係嘛？咁當然連毛澤東都好後悔佢自己改國號嘅，佢唔改國號，繼續叫中華民國，咁然後中國共產黨統治或者一黨專政咁，係嘛？咁咪幾好係嘛？咁而家台灣叫做咩咧？係咪？咁但係改咗國號就另外一個國家嚟㗎，咁人哋個中華民國未亡㗎嘛，起碼佢有效管治嘅地方就喺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咁咪變咗兩個中國咯，咁點啊？係嘛？個客觀嘅即係嗰個形勢就係咁樣㗎啦，係嘛？咁就好啦，講翻轉頭，咁你即係改咗國號係嘛？咁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到而家呢70多年、73年係嘛？咁過去呢70多年咧？有三即係有三個重要嘅中國嘅領導人或者中國共產黨嘅領導人咧就瓜柴。第一個就係1976年9月9日死亡嘅呢一個毛澤東。咁當時香港咧就係殖民地政府啊，英國殖民地統治，英國嘅殖民地專權政府，你可以咁樣講啦，係咪？咁1976年嘅時候，咁佢都俾你香港人有去悼念毛澤東嘅自由啊，係咪？咁甚至乎呢個劉家傑係咪喺呢一個無線？做新聞主播的時候，他竟然可以擘大眼，即係話啊！全香港市民都流淚啊！毛主席逝世，如果全香港市民都流淚喎，係嘛？咁但係都有呢種自由啊，係咪？咁但係嗰個唔係國喪嘅規格啦，喺香港係嘛？嗰、那個唔係一個國喪嘅規格係嘛？因為嗰陣時英國人統治係嘛？咁你香港嘅主權就等於屬於你話係你嘅冇用嘅，咁嗰陣時個主權係屬於英國佬噶嘛，係咪？咁就係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開國者喎，大佬係用後來嘅講法就係第一代領導啊，核心啊，係咪？第一代，我第二代就鄧小平，第三代江澤民，第四代胡錦濤，第五代就習近平。我呢73年總共就五代，我而家第六代啦，係嘛？都係習近平，係嘛？咁當時毛澤東死嘅時候，咁左派佢梗係會動員啲人，咁都係去中國銀行嗰度排隊咁樣，即係入去行下禮咁。咁嗰條屍梗唔喺香港啦，係咪？喺北京有個毛澤東紀念堂，而家都仲係嗰副棺材都仲喺度嘅，玻璃棺材都喺度嘅，係嘛？就唔同江澤民同埋鄧小平就一死就去火化，係嘛？咁今日咧就呢個江澤民火化，第二次咧就係呢一個。鄧小平過身，咁亦都係喺1997年之前，啊，即係主權移交之前，咁香港就唔會出現一個所謂好大規模嘅，即係好似今日見到嘅呢個所謂國喪喺香港都要有國喪，呢個國喪咧就我就加引號嘅，係嘛？即係呢個香港史上嘅首次國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喪，因為呢度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即係話今日呢個即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啊，即係三個機構齊齊吊喪，係嘛？吊即係吊喪嗰個吊啊，唔好搞錯當粗口啊，大佬！你想將我當粗口係你嘅事啊，唔關我事啊！齊齊吊喪，係嘛？咁所有呢一啲行政、立法、司法機構呢啲即係啊大人物。他哋都是行禮如儀，因為要政治正確，係嘛？佢同佢有咩感情呢？佢對江澤民了解有幾多咧？呢班人係嘛？所以大家睇到呢啲咁嘅畫面啦，係咪嗱？幾個前特首啦，係咪？咁有一個出唔到嚟啊，有一個叫董建華出唔到嚟啦。咁第一個董建華啦，第二個就係梁振英。呢個曾蔭權咧，曾蔭權冇出現啦。咪而家我哋睇到就冇曾蔭權啦。咁啊，林鄭月娥啦，梁振英啦，咁啊現任嘅特首李家超啦，咁啊齊去鞠躬啦，係咪？咁就咁咯。咁呢啲叫做行禮如儀，因為政治正確，係咪？咁呢個亦都係香港史上即係首次嘅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喪喺香港都要即係都要做，係咪？咁啊，行政立法啊，即係嗱啲行港府官員啦、行會成員啦、立法會議員啦，仲有司法機構，即係。應該仲有啲法官噶嘛，好似係嘛？首席法官張舉能啊，仲有其他嗰啲法官啦嚇，即係高等法院啊，呢個上訴庭嘅法官啊，咁都有去嘅啊。咁我嘅睇法就係呢啲全部都係殯儀之聲嚟嘅，係咪？你對江澤民了解有幾多咧？係咪？ 你咪最叻咪而家即係上維基百科抄下咯，係咪？啊，有冇睇過江澤民嘅書啊？對江澤民嘅歷史知幾多？你咪就真係睇下報紙啊，咁啊，咁然後講佢好偉大啊，咁啊，咁當然有好多柴仔就會寫啲文嘅啦，係咪？咁但係對於中國共產黨嚟講咧，佢係一個即係呢一個係嗰個規格咧。當然就沒有毛澤東當年世世那麼轟動，那時候就全民在這裡，就是要全民哀悼，不同現在，現在就是都是除了這個所謂共產黨在這個即習近平領導底下，你看現在看到那個畫面，這些全部都是領導人來的，是吧？如果你如果200人來計算這裡，就是中央委員咯，是吧？那中央委員會包含了這個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那我排位在前面那些呢，就全部都是就是正國級的了，這些就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那這些就是排在前面，是吧？那就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前總書記嘛，是吧？咁就係喺今朝早就移往北京八寶山宮革命宮冇火化，係嘛？咁聽日咧就有個追悼會嘅啊。咁根據即係大陸嘅傳媒嘅報導咧，即係官方傳媒報導，習近平、胡錦濤等人都因為呢個江澤民送別啊，就護送遺體到去八寶山，沿途咧有各機關人員處落致哀。咁但係睇唔到胡錦濤喎，喺胡錦濤俾人夾咗出去之後咧，下落不明啊！啲人話係咪下落不明嘅意思，佢就冇辦法公開露面咁解嘅啫，係嘛？咁喺中國入邊就一定係咁樣做㗎啦，係呢啲又係行禮如儀啊！咁但係香港咧就你諗下，呢班全部都係讀翻書嘅，係嘛？即係你而家除咗嗰啲咁嘅立法會議員好多係左仔嚟㗎啦，係咪？即係呢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啊！呢個出咗籠之後，90個議員裏邊，起碼有一半以上係左仔嚟啦，係嘛？或者好愛國愛黨啦。咁但係好多你都係喂大佬，一係就喺英國讀書啊，譬如嗰啲行會成員啊，或者呢啲香港政府嘅官員啊，係咪？全部都係講英文㗎啦，以前都啱唔啱啊？係咪啊？咁而家就多咗一啲唔識講英文嘅做三司，即係咪呢個五司？而家叫五司咧，有兩個副司長，五司十四局係嘛？唔識講英文㗎係咪？但係之前嗰啲，你喺政，你做公務員，你都唔可以唔識講英文。你嗰啲首長級官員全部都要講英文係嘛？嗰陣時啲文件全部都是英文嚟嘅係咪？你就算即係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喂都係中英文本都有嘅。仲有法律嘅草擬係先用英文嚟草擬，然後譯做中文嘅。就算喺香港主權移交咗之後一段好長嘅時間，嗱而家佢會唔會用中文嚟寫呢個法律咧？我都有一個問號，因為你成個律政署嗰啲法律草擬專員咧，或者法律草擬嘅人咧，嗰啲律師咧，喂佢全部都係用英文嚟草擬啲法例，草擬咗之後咧就送嚟立法會首讀二讀，係嘛？咪先嚟即係如果需要喺。即係成立呢個法案委員會嘅，就成立呢個法案委員會，就由啲立法會議員根據呢啲條文逐條喺度審議，係嘛？咁嗰陣時俾我哋嘅有個中文本嘅，啊，咁就係草擬嘅時候英文，然後譯做中文，然後再嚟俾立法會議員審議嘅咁樣嘅。咁以前就唔係嘅，係嘛？甚至乎即係主權移交初期嘅立法會咧，都係用有英文、中文兩種文本都有嘅。咁而家系咪全部用中文嚟草擬法律咧？我夠膽話唔係咯，而家係咪啊？咁即係我意思就話，即係喺文化上，即係佢哋對中國傳統嘅文化，佢又識得幾多咯？唔好講中國傳統嘅文化，對共產黨嘅歷史係嘛？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嗰個憲政體制，你了解到幾多？完全唔知。習近平係何許人？唔知係嘛？咁你最多睇報紙係嘛？或者睇下啲即係。相關的資料知道啊，原來呢個係即係唯一一個識講英文嘅，係咪？又可以講唯一一個識講英文嘅中國最高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係咪？因為佢嗰陣時喺上海，係咪？仲有佢讀交通大學，係民國政府時代嘅交通大學，係咪？嗰陣時好重視英文嘅，係咪？咁你所謂呢扎人，喂，毛泽东唔识英文，邓小平识法文唔识英文，因为佢喺法国勤工俭学，咁点都会识法文啦，系咪？唔识英文，江泽民识英文，识讲英文，胡锦涛唔识讲英文， 跟住呢個雜草包連中文都唔得，屌你真係，有冇？點解學歷最低嘅嗰個咧？即係如果講學歷最低咧，嘅頭嗰兩個都低嘅，但係頭兩個個見識學問，譬如你毛澤東冇大學畢業，佢師範啫嘛，係咪？唔係即係大專啦，係咪？但係佢嗰個時代讀師範，湖南師範好巴閉㗎啦，都跟住北京圖書館係嘛，跟呢個李大超係嘛，哇博覽群書係嘛，所以我就即係我哋對毛澤東嘅評價，呢、這個就一定係一個殺人魔王嚟㗎啦，係咪？咁但係佢嗰個中國歷史啊文學根底咧，就喺呢五個人裏邊最厚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咪？根基最厚嘅。邓小平都叫放个羊啊，大佬系咪啊？佢系当年勤工俭学，即系去法国系咪啊？当时即系佢哋嗰个年代咧，勤工俭学咧，即系第日有机会同大家讲下勤工俭学嘅历史啦，都培养咗好多中国优秀嘅领导人才嘅。OK， 咁亦都产生咗两个政党嘅，即系两个政党之所以。即係可以發揚光大，或者有一段時間都好巴閉嘅，係嘛？一個咧就係、是、青年黨嘅李王啊，民社黨仲有一個啊，跟住咧就係、是、中國共產黨都有呢、這個即係勤工儉學嘅嗰啲成員，係嘛？咁江澤民咧就係、是、呢五個人裏邊，即係真係識英文嘅，係嘛？因為大家唔知有冇睇過一段片啦，佢同華萊士即係啊，當然佢都係佢講國語，跟住就翻譯嘅，你明唔明啊？嗰、那個節目係嘛？咁一個好出名嘅呢、這個即係電視節目嘅即係新聞節目嘅主持人，好權威嘅嚇華萊士啊。咁佢亦都即係喺個訪問裏邊，其中有一段咧都講咗一段英文，嗰段英文仲要係背呢個林肯嘅蓋茨堡演說，又講即係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自正腔圓噶，係咪？咁啊，到胡錦濤啦，咁假地都係讀理科嘅，係嘛？最渣嗰個就係習近平，但係而家最威就係佢，屌你真係啊！最惡又係佢，而家啊幾巴閉啊！我有個老友記啊，即係成日話佢係袁紹啊。咁點解話佢係袁紹咧？大家去讀下《三國演義》啊。咁好啦，講翻香港今次第一次所謂國喪，咁啊，咁俾大家睇到就係、是。呢一班人係衣不稱身，就算你行禮儀，所以衣不稱身嘅意思，即係你冇辦法做到恰如其分，因為你嗰班全部都係大都受洋，即係洋人教育嘅係嘛？講英文多過講中文嘅，屌係嘛？你唔好話講中國文化，你對中國共產黨點樣產生，唔係你都未知係嘛？江澤民係咩人你又唔知，同埋江澤民個即係話做嗰十幾年，佢最大嘅貢獻係咩咧？係嘛？咁你去睇下其他嗰啲親共嗰啲評論人寫嗰啲文啊嘛，係咪？起碼嗰度偷下詩啊，係咪先？你對佢唔會有任何哀思嘅，老實講，呢、這個就係行禮如儀，政治正確嘅行禮如儀。所以咧，成班都係所謂殯儀之聲，係咪？好，休息一陣。